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可以发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当然您现在听到的也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的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有一个同名的公众号，您可以关注之后发微信给我们。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我们的节目播出，每天是晚上10点，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节目中我们会有嘉宾，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思妍你好。 肖雪萍老师今天会和大家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哈。我们来看，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她说，我已经29岁了，我呢已经有3年的时间都没有谈过恋爱了，也就是说我有3年的空窗期。我其实特别特别的想谈恋爱，但是生活中我老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有感觉的人，想和他谈恋爱的那样的人。最近呢，我就在想，这么长时间不谈恋爱也不行啊，而且呢，我特别的想谈恋爱啊。那么我就想起来了，大约在1年半以前，有一个男生呢在追求我，但是那个男生身上吧，没有一丁点我喜欢的，不然我早就答应了。那个男生是在工作中结识的，我们在工作中打过交道，他行事的方式、做人做事儿以及说话的样子，我其实都不喜欢，但是他当时对我的追求呢还是挺明显的。有一次我们在工作中打完交道之后，刚好他说顺路，他就送我到我家所在的小区，之后他追求我，就追求到周六周日他能够到我家所在的小区来等着我，然后给我发微信说我就在你家小区等你呢。这件事把我给吓坏了，我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啊。当然我也知道他不是个有恶意的人，他就是个缺乏分寸感的人。那么我此刻会想到他，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太想谈恋爱了。但是我想问一下，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谈恋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可以和自己不喜欢的人谈恋爱吗？ 我想那可能是一种别扭的感觉。 对，好像很累哈。就谈恋爱，其实谈恋爱的内容想一想吧，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付出，对吧？而且我们会有时间成本，我们会有自己的这个精力成本。那想一想，我们要谈恋爱的内容，我们要和对方去约会吧， 那女孩子如果说和一个喜欢的人去约会，那个心情是很不一样的啊。 是， 在家里这个梳妆打扮好，穿自己认为最好看的衣服，然后带着一颗愉快期待的心情去赴约，去谈这个恋爱，那个感觉是好美好的一件事儿哈。 嗯，是的。不过呢，听他在说跟一个不喜欢的人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哈？ 嗯， 我会忽然想到，其实谈恋爱的内容哈，不仅仅是你跟这个人聊天，你跟他逛街看电影，其实恋爱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还会有身体的接触。 嗯， 如果你特别不喜欢他的时候，你可能仅仅愿意跟他吃饭聊天逛街看电影，一旦他想要跟你有身体的接触啊，拉拉手啊，拥抱一下呀，甚至亲吻，可能都会让你感觉非常的难受哈。 嗯， 那在那个时候你才跟这个男孩说，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所以我不愿意跟你有身体的接触，那这个男生很可能会觉得你是在戏弄我吗？ 嗯 啊，那反而很不好哈。 对对对对，所以会很别扭的。 嗯， 你自己也不会很开心。就是本来谈一场恋爱是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 是， 就是谈恋爱当中最美好的，不就是那种我们因为对这份感情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因为对这份感情，我们有那种心怀愉悦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才可以在这个感情中品味那些非常美好的、甜蜜的那些东西哈。当然，我们也可以尝到让自己不安呐、啊，让自己这个辗转反侧啊，会有这种感觉。一旦和一个不喜欢的人谈恋爱，我觉得。那就是像吃了一顿没放盐的饭嘛。 可以这么说。不过呢，我还是从他的留言里面呢听到了一点点特别的地方哈。 嗯， 就是他只是说这个男生的方方面面都让他很不喜欢， 嗯， 但是他又没有去谈说这些方方面面具体是什么样的。 嗯， 是说他的性格是什么什么样的特点让你不喜欢，还是说他跟你到你家楼下等着你，然后怎样怎样让你感觉很害怕等等哈。 嗯， 他仅仅说了说啊，因为他来我的小区等我，然后觉得很害怕，觉得他没有分寸。 嗯， 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需要去问问你自己哈，是什么原因你这么的不喜欢他，尤其是什么原因整整3年你都遇不到一个让你感觉动心的男人。 嗯， 仅仅是因为你的生活圈子小吗？ 嗯， 还有没有可能其实在你内心深处你还没有准备好去喜欢一个男生呢，去欣赏一个男生呢？ 对对对，有可能哈。但是你看，很多人在对我们说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女孩子这样一个想法，她说其实我真的是特别想谈恋爱，我真是很想谈恋爱，我都这么大年龄了，我都29岁了，您说我能不想谈恋爱吗？为什么肖老师会说我心里就没有准备好？ 经常呢人们的心里是有冲突的，就是当你越想谈恋爱的时候，有可能哈，只是一种可能性，你的心里面越害怕谈恋爱。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种种的原因让你哪怕29岁了，可是你仍然没有准备好，比如说你会不会害怕在恋爱关系当中受伤害呀，或者说你会害怕虽然自己的条件挺好的，但你总担心如果真的跟一个男生近距离的相处以后，让对方发现其实你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然后因此而离开，那会让你更加对自己的感觉不好啊。其实有很多女生之所以没有准备好，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总是害怕让别人发现你不够好的地方，以至于害怕跟别人进行频繁的亲密的近距离的接触。 嗯，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怕别人发现自己不太好的那些地方，因为自己会认为自己身上有不完美的地方。 对， 是吧？ 是的。 比如说自己的性格啊，自己的一些小秘密啊，或者自己的一些比较隐私的一些心情啊，或者是过去的历史啊，就是自己会觉得啊，我真的这个要谈起恋爱了，一个人要离我那么近，那他要发现了这些，那不是很不堪吗？ 对呀，他会离开我的。 嗯， 那其实越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女生，经常她们在别人眼中都属于条件很好的女生。 正是因为他条件太好了，看起来像公主一样，才会让他更加害怕那些他认为不好的地方被别人发现了，那太可怕了。 嗯，对，所以像这样的女孩子，那她怎么才可以去谈一场恋爱呢？肖老师， 嗯，那如果说是你发现你是这样的哈， 嗯， 那你可能需要去质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那些不堪的、不好的、糟糕的地方，在现实上，在理性层面，真的有那么的不好、不堪和糟糕吗？ 嗯， 如果你身边有一些比较亲密的朋友哈，你觉得在他那里还是挺安全的，值得信任的，也许你可以去跟你的朋友去探讨一下你的这个部分的担心。很多时候呢，就是都是属于你过于多虑了。 嗯， 因为那些真正爱你的人，他们会连你的缺点一并爱的。可能你需要给自己的意识里面哈，也要植入一个这样的意识。 嗯，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下一位呢，也是一位这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他说：“我想替我父母问一下问题哈，我父母啊都退休了。”我妈这个人呢特别喜欢玩儿。我妈退休以后呢就非常希望能够像几个老朋友一样出去旅行啊，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啊。他们现在终于轻松了，我特别特别的支持。但是我爸这个人啊，我爸退休了以后啊，我爸就天天愿意待在家里，偶尔有几个老朋友叫他去打牌，他特别喜欢去，就是打扑克牌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家里边上网，甚至还在电脑上学会了几个游戏，都不是那种特激烈的游戏。我爸就天天成了宅男，而我妈天天向往着出去，两个人为这个就不断的吵架。我每次一回家，我妈就跟我说，劝劝你爸行吗？我特别希望他陪着我出去啊，人家都是两个人两个人出去，那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他要宅在家里？再说也不健康啊。我也觉得爸爸天天坐在家里在电脑前是很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特别希望我爸爸也能够有改变，可是呢我又不知道拿他们俩怎么办。所以呢，我想问问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们，通常这样父母有这样的不和，又不是原则性的大问题，可是好像每天都让他们彼此不开心。我妈有的时候都不愿意给我爸爸做饭了，所以我想问一下该怎么办呢？ 哎呀，我还挺想了解一下，就是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你是跟你父母同住吗？还是说你是自己在外面住呢？哈，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哦，他没提。 对。 但是他说到了每次我回去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不是在家里住？可能 有可能哈。如果你不是，我们就分成两种情况哈。如果你不是在家住的，那就随便他们吧。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生活，应该由父母们自己去解决。作为孩子，你真的觉得你有那个能力去改变你爸爸延续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和他的性格爱好吗？连你妈妈都做不到去改变他，你还想改变他，那简直是有一点太夸张，太夸大你的能力了哈。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在家住，那你就告诉你妈妈说，你只是同情他一下，就是每当你妈妈跟你抱怨的时候，你就会陪着他长吁短叹，然后说，是啊，你看你这样多不容易啊，你看我爸怎么这样呢，你多跟他沟通沟通吧，哎呀，你看是啊，搞得你多不开心呀！作为孩子，你就同情一下你妈妈就可以了。至于问题嘛，让他自己去解决去吧。真的是这样。 经常会有孩子们问我们父母的婚姻问题。父母只要说有不开心了，好像孩子真的是很想扮演那个 判官，或者扮演一个情感专家，帮父母来做一下分析啊，帮父母来解决问题啊，来在父母那里看看谁对谁错啊，经常是这样的哈。 是的，那有的时候有一些父母确实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这样去帮他们，帮他们做一下判官。但是其实呢，作为孩子哈，我们得知道，父母确实对你有这样的邀请，可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做的话呢，你就是给他们添乱。本来呢，夫妻之间的事情他们自己去解决反而容易一点，把你这个外人，对于他们的关系来说你真的是个外人，把你这个外人拉进来其实是会更加一锅粥的。 对， 不如呢你表达你的同情和理解，问题呢还是还给他们自己去吧。 说得好，是的啊，也就是说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就好了。 是， 你有你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实在是因为夫妻之间的事情，别的人真的帮不了他们什么忙。别说你是，你是他们的孩子，你就是个心理咨询师，到最后还是要由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的呀。 那如果说别人都帮不了什么忙的话哈，这个下面这位这一对夫妻哈，这听友还是要常常问咱们问题的嘛。那么咱们能帮来帮到什么忙呢哈？有一位说，这对夫妻是这样的，这位妻子她说，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内心的烦恼。这个烦恼呢，就是大约是在半年之前。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呢，在这个一线城市工作。那我们两个人呢，也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窝、小家。我们呢是两居室，我们的一个小的居室呢是空的。那么我自己有一个姨表妹，也是前一段时间啊，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就到我家来住了。那么因为从小就对他很了解，也觉得自己是做姐姐的，所以还有一定的责任哈。对他还是挺好的。他呢也早出晚归，开始生活的还比较愉快，他是比较懂事儿的。周六周日呢在我家里也帮我们做了做饭，也给我们打扫卫生，经常呢提一些水果回来。而且如果看到我们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多一半也就会主动回到自己的卧室去。慢慢的呢，我也觉得三个人相处其实挺不错的。后来呢，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觉得我先生对他挺关注的，关注的比较多，和他的交流也越来越多，甚至有的时候也会注意到他的一些喜好，也会夸赞他。比如说他如果做了什么吃的菜也会夸半天。他呢也慢慢的越来越多的留在了我和我先生所在的这样的场合中。而且我觉得他跟我先生熟起来之后，熟悉起来之后，说的一些话呢也越来越不再那么客气了。我心里有微妙的感觉，可是呢又没有到觉得他们暧昧的地步。这个感觉要么是出于女人的多心，要么呢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我心里很不舒服，也许脸上会有一些流露吧，我尽力还是克制着。因为不管怎么样，我妈妈和她的妈妈是亲姐妹，我们俩是非常亲的姨表姐妹。而且呢她现在确实一时也困难，我不能说你就出去吧，别在我家住了，说不出这种话来。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防范呢？ 说不出口也得说呀。最好的防范还是让他自己租房子去住去吧。我想起很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其那个标题是谨防闺蜜抢老公哈。那即便是别说她是你的姨表妹哈，她就算是你的亲妹妹，其实呢你让邀请她作为一个成年女性住在你的家里面都不是特别的合适哈。如果长期住可能那么一两天三五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长期让她住在你家确实就会发 生你所感觉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很难避免的。 嗯 嗯，所以呢，你不要觉得你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啊是多心呀，是你太敏感了呀，你不应该去有什么什么样的想法呀，啊，其实不是哈，我们都说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准的哈，或者是很敏感的，那么也有可能你的丈夫和你的这个表妹之间。绝对是清清白白的，但是呢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会让你作为一个女性感到有一些的不安全感，那么最好你还是为你的不安全感去做些什么吧。 嗯，对，如果真的自己已经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了，其实再住下去的话，再是一个三个人的场面的话，这个你只能是越来越不舒服，气氛会越来越尴尬和微妙。 是的，所以呢，你还不如要做一个选择哈，你到底是保护你的婚姻关系，保护你的安全感，还是说给你姨妈面子，哪一个孰轻孰重，你要做选择， 哪一个最重要，是吧？ 对。 嗯，好的，谢谢肖老师。下一位，这一位呢是一位男生，他问到的问题是这样哈，他说我呢是一个做房屋中介的男孩子，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就帮助一个客户呢找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他住的还是挺满意的，这个客户是一位女士，单身，比我大十多岁左右。这位客户呢在我找到房子之后就变得很依赖我，他经常的找我，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事情呢都会跟我说，出于要维护客户的关系，我一开始是对他很客气的，也很热情的，我一直在叫他姐。那么呢越来越多的我会发现他对我的那个感觉好像已经不单纯是客户的感觉了，任何事情他都想跟我来倾诉倾吐。我知道因为有一些女士做我们的客户，我也能明白她们特别爱说，但是她对我的感觉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点难以摆脱。前不久也算是一个节日吧，他就叫我到他那里去，然后对我说他那儿有一些家乡的特产想拿给我。因为他还给我介绍了几个客户，所以呢我还是去了，可是去了之后呢就发现他其实特别想留住我，甚至是有想留宿的意思，所以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关系该怎么相处呢，我对他有好感，但是我又不愿意发生一些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 哦，这个客户是已婚吗？ 好像不是啊，单身女士。 单身女士，那 单身女士。 对，但是我们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是有家庭？ 没有，我不知道，他没有提到，他没提到他有家庭，他只是说他是一个中介的男孩子。他没有提到自己的情感状况哈。 是，如果说你也单身的话，男未婚女未嫁哈，你又对他有好感，那就发展发展嘛。但是如果你已经有家庭了，并且呢你的家庭很好，那你恐怕是需要明确的跟这位女客户来把那层窗户纸捅破，告诉他的。当然你不一定非得用语言的方式哈，说的特别的刺激人啊，什么我们俩不可能，你可能不需要说那样的话，但是呢你需要找到你的方式让这个客户知道你跟他是不可能的。然后比如说是不是哪一次他在邀请你的时候带上你的太太一起去呢，类似这样的情况哈。 当然如果说这个男生是单身的话，也许他并不，他对对方可能有好感，但是他并不想去发展成男女的情感关系，那其实保持一个客户之间的关系，这个和情感关系还是应该可以做到的，就是这里边还是有蛮大的区别的。 是的，比如说如果你已经想好了你不打算跟他发展情感关系，那么以后当他再向你倾诉的时候，他发一长段话，你可能回复他两三个字，或者他跟你发完了以后呢，你第二天才回复他说，哦，很抱歉我刚看到啊，我在开会，他可能这么来往几下他就明白你的意思了。 嗯，就是你稍稍的不要再像以前那样那么热情服务了哈。 是的， 对对对，你如果现在已经是这样的话，你也别怕这个说，哎呀，他给我介绍了客户，他以后还要给我介绍客户呀，我要维持好这样一个客户关系啊。 嗯，会给你介绍客户的人，还有很多。 对对，还会有很多的。嗯，好，谢谢肖老师。稍后会继续我们的今夜私语时，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肖雪萍老师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这些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大家发送给我们的，您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下半时段继续节目内容。 1039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情感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各位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或者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我主持人孙岩，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有一位女孩子在我的微博中留下的私信哈，她说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这个问题呢常常在困扰着我，所以特别想听一下你们节目中嘉宾老师的意见们。她说我是一位女大学生，我和前任呢有了亲密的关系，但是只有3次，没有多久呢我们俩就分手了。所以我现在老困惑我的就是，您那儿觉得我以后在和男朋友的交往中，或者我和我未来先生的生活中，我应该如实的跟他讲我的过往吗？ 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可以翻译一下哈，翻译成他其实是在问说，因为我跟我的以前的男朋友有过亲密的关系，我现在还符合中国男人心目当中的好女朋友和好妻子的标准吗？ 哎，对，您这翻译比较到位。对， 那我会想呢，至于中国的男人，他们想要的女朋友和妻子是什么标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待女性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利益，可以说哈，为了他们自己的感觉服务的那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其实你作为一个女性，你也可以站在你的立场和你的角度来定一个你的标准。你不一定要完全让自己去迎合哈男人们希望你是什么样的，其实你还需要有能力来去自我定义哈，你要定义你自己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说，我会想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以后要不要跟你的男朋友或者丈夫来说起这段经历，而重要的是你自己如何看待你的情感的经历。只有当你自己在内心里面会觉得，那就是我的选择啊，那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通过跟那个前男友的关系，我更加成熟了，我更加理解自己，我也对情感、对男性啊、对爱情有了一些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认识，这就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角度哈，来看待这一切的时候，至于说你将来要不要跟他说，甚至说对方要不要问，其实你自然就有了你的答案。 对。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心态是比较笃定的，那么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办了。 是的。 好，谢谢肖老师。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说，我现在才觉得呀，真的情感是一件好复杂好复杂的事情啊。我和男朋友谈恋爱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是呢他的前任一回头，他立刻就和前任暧昧了。如果他想和前任复合的话，他其实应该告诉我，那么也许我可以退出，因为毕竟他们之前有比较深厚的感情。但是他一方面和我继续谈着恋爱，一方面又和前任在一起，也就是我和前任几乎都是被小三儿了。所以呢，我特别特别的生气，当发现这一切之后，当我对他说他这样做其实是伤害了两个女生，他对我说他正是不想伤害两个女孩子，所以他才会这样。他会觉得我也是他舍不得的，而前任呢也是他舍不得的，和前任重新能在一起让他觉得心里的很多结都释然了。他放不下他的前任，那么同样他也放不下我。他说我和前任身上都有他喜欢的一些优点，也都有他觉得可取之处。那么如果把我们俩都交给他让他去选择的话，他说他选择不来。而且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们知道吗，他没有丝毫的内疚，他甚至觉得他自己在这里边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正的角色。我真是觉得崩溃了，怎么会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不过呢，我会觉得男朋友说的这个他无法做出选择哈，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他的选择就是不选择。那么他选择完了，可能接下来就是你要做出选择了。如果说他的选择就是不选择，那么你的选择是什么？可能你要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对，他可以不选择，但你可以选择了。 是的。 对，你要这样子和他还有他的前任一起三人行下去吗？我想你好像不会的哈。 是。 所以你才来问我们的。所以不管他是怎样做，他可能没有勇气选择，或者他真的没想明白。或者他谁都不够爱。 有可能。经常呢，女孩子们哈，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她们最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男朋友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他为什么会这样啊？等等哈，你会特别想找一个情感专家来问一问。但是其实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除非呢，你一开始对情感关系的设想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关系啊，两个人建立了恋爱关系，那么同时呢，你们又有权利去交往其他的异性，你本来就是这么的时尚前卫的一个人哈，那就无所谓，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忠实的拥趸者，那么你的伴侣他现在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同时他还不觉得他有任何的错误，有任何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再去探究他怎么了呀，他为什么呀，因为不重要，这是一个原则性的碰触了你的底线的事情，只是一个需要做选择的事情，不需要去分析他怎么了。 好的。好，谢谢肖老师。因为女孩子说，我今年24岁，我认识了一位大叔样的男士，他今年是37岁。我们俩呢是在网络上认识的。刚开始呢他挺热情的，也挺想见面的，但是那段时间因为我手边有一些工作特别的忙，所以几乎真的就没有找到见面的时间。再加上我在城南，他在城北，我们两个人离得还是挺远的。后来呢他说他开车过来找我吃饭没有问题，可是呢我又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耽搁了。就这样我们聊了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才见面。聊天的时候他对我很热情，甚至我给他发的一些照片啊，我的生活啊，状态啊，他都积极的回应。我觉得聊天时候他对我特别的好，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又没有见面，我也并没有投入一些特别真实的感情。后来我们见面了，见面之后我觉得他特好，他不断的照顾我，吃饭啊，还有出去玩啊，包括我们两个人郊游了一次，他都对我很好。但是呢，他我看得出来和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比如说我们没有亲密的关系。他说他觉得如果和我有了更亲密的关系，他并没有想好未来会怎样，以后会怎样。所以呢，他说像我这么单纯的女孩子，我们现在这样就挺好的。过了几次约会的时间，我就觉得他对我的兴趣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浓厚了。当然我也对他说希望他能经常陪我聊天说话，晚上我都是希望在睡觉前和他说一会儿话的。以前那两个月的时候我跟他说话他很快就回应，可是现在我跟他说话他就回应得很慢很少。上周呢和他谈了一次，他跟我说他觉得我太小，他已经感觉出两个人之间的确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他说我们其实也没有进一步，只是停留在一个比朋友稍稍好一点的状态，他希望我再去找别人。他说我对他是不合适的，可是此刻我已经觉得我把感情投入进去了呀，我是很喜欢像他这样的大叔啊，因为他真的把我照顾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他说话做事儿都让我心里很舒服啊。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女生是大叔控了。 嗯，可能你需要明白哈，一个男人想要找一个妻子，并不是想要找一个让他来照顾的人。嗯，他还想找一个人来照顾他呢。 对，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男人照顾女人呢，他也有乐趣。比如说这个照顾一个女生，偶尔照顾一下，像照顾个闺女一样，倒也蛮有乐趣的。但是可能更长期的伴侣关系，有一些男人还是愿意选择能够照顾到他的。 嗯，其实真正成熟的男人是不会找一个像女儿一样的女人来做妻子的。 哦，是吗？ 嗯， 为什么真正成熟的男人是不会这样做呢？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在内心层面真正成熟的话，他会想要找一个可以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互相陪伴的一个女人做妻子。 嗯， 而不是只是他付出你接受，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您说的对哈，所以这个女孩子人家已经很明确的表示。两个人不合适了，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嗯，是的，因为他在给我们留言当中一直在强调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大叔呢，是因为这个大叔在照顾他，不停地照顾他，一直照顾他。所以其实你喜欢的是他的照顾，是那种被照顾的感觉，而不是喜欢他这个人，他是能感觉到的。 对。其实这段关系发展到现在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虽然这个两个人也见面了，但是看来对方还是比较理智的，也并没有和你真正去谈起恋爱来。 是， 就像对方所说的那样，我们就是一个比朋友关系稍稍近一点的，我们出去郊游过，我们出去吃过饭，我们单独聊过天，这只是一个彼此了解的过程，还没谈起恋爱呢。 是的，他只是在找一个可能性的能够成为他伴侣的女人哈。可能你们来往了几次之后，他发现你只是希望他照顾你，而他无法从你那里得到照顾啊，得到陪伴，可能他就觉得你们可能在内心的需要的层面哈，这个阶段还不是很匹配，说明他对你还是有欣赏的，有喜欢的，只不过在内在的需要方面，你们这个阶段不太一致。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小老师再看下一位哈，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想知道哈，我的男朋友的父母关系特别的不好，男朋友跟我说 他父亲动粗打他妈妈，而且他说他小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场景。那么现在呢，我的男朋友说他很少回家，有的时候回家他恨不能拿一样东西去打他的父亲，因为他看到他父亲的某一些动作表情和说话的状态，他就想起来自己小的时候所受过的伤害。每当男朋友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边既有心疼也有那么一丝的不安，一方面心疼他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另外一方面会不安。比如说他说他想拿一个东西去砸他父亲，其实我能理解，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可是我又很害怕他身上究竟会继承了一些什么呢？ 你的不安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会发现生活中有这样的现象哈，那些在家暴的家庭当中长大的男孩子，长大了以后呢，有可能，只是一种可能性哈，他也会家暴他的伴侣的。 嗯， 那么女生的话呢，可能会找一个有家暴倾向的男人来做丈夫。所以你的这个不安是有道理的。你可能需要跟你的男朋友来聊一聊你的这个不安，然后跟他告诉他，包括你也询问他哈，我有担心呀，你将来我们俩在一起，你会不会像你爸爸对妈妈那样来对待我？我有这样的害怕。 嗯，对。所以这个怎么去能够确定是很难确定的，但是可以去沟通， 对 对吧？ 是的。其实有很多的伤痛啊，只要我们能够在亲密的关系里面很安全的状态下来去讨论，去沟通，去谈起它，都会有得到疏解的可能性。只要你们能谈，那么他未来就不一定会这么做。 好的，谢谢肖老师。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肖老师，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哈。他想问的是，他说我和我妻子结婚2年的时间了，现在才知道妻子隐瞒了以前结婚的历史。他以前呢和人家结婚都结了2年了，然后和人家分开了。那么分开的理由呢，是因为他不能够怀孕。我和我妻子相识的时候，我妻子29岁，我呢对于他的过往过去没有追问过多，而且他给我的各种暗示或者是一些感觉，从来都没有过有婚史，也没有过不能生育。这两条其实在作为夫妻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就这样我们就结婚了，结婚2年，我们大概在1年前没有避孕，因为始终她不怀孕，所以我们为这个事情呢都挺有压力的。然后她才告诉我她过去也是这样的，因为我要让她去做全套的检查，她才跟我说出这些。我现在都觉得懵了，娶了一个妻子，第一有婚史，第二过去也不能生育，今天也有生育的障碍，当然还没有检查出具体会怎样，可是我最近都不太愿意去面对他，总是觉得他很可怕，藏得很深。 不过我倒是能从你讲述的这个经历里面哈，感受到你的妻子他是有多害怕去让别人知道他不能生育这件事情哈，而且尤其是他是有多么渴望一段正常的婚姻关系，所以才会那么努力的来隐瞒了过去的事情。然后现在呢，既然他能够向你坦就是坦然的承认哈，他是这样子的情况，恐怕你面对也得面对，不面对也还是得面对呀。 那么 可能你还是需要做出一个选择的，就是如果说呢，你是特别渴望拥有一个你们自己的孩子，然后呢，但是现实的情况呢，你的妻子就是不能生育，而你想要一个孩子的这样的愿望，远远大于你对他的感情。那也许你的妻子会第二次因为不能生孩子而离婚呀，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去结婚去生活，可能你需要根据你内心的最真实的愿望，你是需要做出选择的。 对，所以两个人现在已经是结婚了，两个人共同也要去面对一些事情，一些问题。过去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心态在有意无意的隐瞒着自己的过往， 是 也许是向往一份美好的生活，也许是和你在一起以后非常怕失去你， 是 也许呢他是觉得过去的事情对于他自己来说他已经不大那么想提起，他想的是如果你们以后能过得很好，可能呢也是他的愿望，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有一些不大愿意说出口的事情，当然也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和亲近的人在一起，特别是我们要组建家庭啊，我们要成为人生活的伴侣，那么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情况还是应该告诉对方的， 是吧 、所以这里边确实也有有意欺瞒的意思。 是的，他其实是应该要在婚前就告诉你，因为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对， 但是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没有告诉你，而且你们又一起生活了两年，那么我会想，既然你们也有一些感情的基础，可能哈，如果你还不想要跟他分开，你觉得你还是爱他的，我会比较邀请你试试看站在你的妻子的角度来想一想他的难处。他肯定不是说为了让你痛苦而来欺骗你哈。 对， 他是为了让自己幸福， 对， 来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虽然他的这个选择会让你感到很害怕，觉得他怎么做到的哈？ 对， 但是你也可能，我也会想到，就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会想到，哇，这个女人这两年的生活，其实内心时不时的还是蛮煎熬的， 对， 还是蛮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的，对，所以这也是你们夫妻两个人要还有更多的沟通。你可以把这男人可以把自己心里的这些不舒服也可以告诉这个女人， 是的， 但是我也能想象得出这个女人可能心里已经是非常非常有压力和难受了， 也许还很恐惧， 也 天哪，我是不是又要离婚了， 对，要是我丈夫知道了这些事情他会怎样对我哈，也是很害怕的哈， 是，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完全去评估你们这件事情的这个所有的真实心态，那因为毕竟我们只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 是，然后其实我还想到现在的医学技术哈，这么的发达，不知道他的这个不能生育的情况能不能够用医学技术来帮助你们拥有一个孩子呢哈，也可以去咨询一下， 对，自己可以去咨询一下哈。好，这里是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肖雪萍老师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也给我们的节目发送了情感问题，那么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 下的雨伞我舍不得还，那是我们之间今生的相关，但把回忆撑开看需要多勇敢，感 情在风雪里流失得太快，快的就连再见都没说完，抓紧彼此的手，我们却还是走散。你不必再爱我，你尽管放开，反正时间总会把爱冲淡，至少我学会了爱情就没再遗憾。雪里流失得太快，快的就连再见都没说完，抓紧彼此的手，我们却还是走散。你不必再爱我，你尽管放开，反正时间总会学会了爱情就没再遗憾，你不必再爱我，谁也别为难，让我怀念一回，我会离开，转身对你挥手，不让眼泪流下来。说的太晚。